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5%。 今天夜间北京是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天气不错，比较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25号信息员发来的最新路况显示，北三环的四通桥东向西上桥处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提醒后车司机要小心避让。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新发地桥有事故，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牙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啊，是很多朋友在意外情况之下可能会遇到，这个时候呢，往往我们会有一些错误的处理方法，会延误我们后续的治疗。那就是不小心，如果我们的牙齿断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在生活中，有不少人由于吃硬东西不小心硌断了牙齿，或是走路玩耍运动时不小心摔了一跤磕断了门牙，导致牙齿损坏。那么磕断硌掉的牙齿该怎么处理？断掉的牙齿能不能留住呢？春暖花开，外出游玩，当牙外伤发生时，第一时间要怎么处理？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急诊综合诊疗中心副主任张鑫，给您说说如何救回您的断牙。 拍下了街边小馆特别的装潢，来记录喝着咖啡聊天晒太阳。 在生活当中，要是不小心咱把这牙磕断了磕掉了一块，到底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急诊综合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张鑫张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如何救回咱们的断牙。首先呢，要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张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我是张鑫啊、张鑫医师。 好，非常欢迎张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说一说这牙万一断了到底该怎么办，能不能够接回来哈。张主任所在的这个科室啊，是急诊综合诊疗中心。很多朋友对于口腔医院的这个急诊科啊有点陌生，大家伙会有一个疑问，什么样的疾病我可以去口腔医院的急诊看？比如说像咱们今天聊到这个，我牙万一不小心在晚上磕断了，我这时候能不能去急诊呢？ 确实是，我们的这个口腔医院的急诊呢，其实跟其他的综合医院急诊是一样的，我们也是24小时的开诊。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万一不小心磕断了，当然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口腔急症哈，我们 第一时间到急诊去就诊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小心在晚上把这牙磕断了，我们可以去口腔医院的急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在非工作时间内，如果我们突发了一些比如说口腔方面的这种急症，也可以在口腔医院的急诊得到治疗。张主任说了，也是24小时和其他医院的急诊一样，为大伙儿提供这种口腔方面的服务。那今天的节目呢，会和大伙儿主要来说一说，如果我们不小心把这牙齿弄断了，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我们能不能够把这断牙再救回来。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张新主任跟大伙来说一说如何救回我们的断牙呢。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本市启动了助力癌痛防治宣传活动，数据显示恶性肿瘤依然是北京居民主要的死亡原因，癌症的防治任重而道远。为此，关爱癌痛患者公益组织蔚蓝丝带启动了助力癌痛防治宣传活动，第一次发布了音频版和口袋书版本的口述实录，让疼痛消失在生命的美好当中，汇集了10个真实的癌痛故事，通过多媒体的方式为癌痛的患者家属以及医护人员来讲述癌痛治疗所带来生命质量的提升。根据了解，由于相关知识的缺失，不少的认识误区和不当的疼痛评定是目前癌痛治疗最常见的问题。有研究显示，焦虑和抑郁是癌痛患者最常见的心理症状，这些对于癌痛的治疗手段以及药物的科学普及教育，还有对于癌痛患者的人文关怀，都提出了相应更高的要求。最近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厨房的油烟是中国女性患肺癌的主要风险因素。经过肿瘤科的专家证实，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导致肺癌的风险因素也不容我们忽视。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发回的报道。 对于女性来讲，二手烟致癌已是共识，三手烟也会增加肺癌风险。所谓三手烟，是指烟民吸烟后残留在衣服、墙壁、地毯、家具，甚至头发和皮肤等表面的固体残留物。此外，还包括这些物体表面的烟草残留物与空气污染发生化学反应所产生的第二代污染物。另外，研究发现，不吸烟的女性得的肺癌多数是肺腺癌，吸烟者一般是肺鳞癌多。这说明，尽管二手烟是中国女性患肺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并非最主要的发病危险因素。大气污染，比如雾霾、汽车尾气污染等，也是危险因素之一。还有重要的致癌因素，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重视，那就是室内空气污染、厨房油烟污染。中国人的烹饪方式偏好高温爆炒，而高温烹调油形成的油烟包含大量的致癌物。肺癌的发生不能简单的归因为单一的某个因素，这和职业因素、遗传因素或其他不确知的因素也有关。降低中国女性肺癌发病率，首先必须要做到自己不吸烟，劝家人戒烟，劝阻或远离公共场所吸烟者。针对室内油烟污染，一方面要改进烹调方式，尽量减少油炸、煎炒、爆炒；另一方面要改进灶具，选用质量有保证、油烟吸净率较高的抽油烟机，注意厨房通风。肺癌高危人群，比如长期吸烟或被动吸烟者、长期室内煤烟或者油烟污染暴露者、石棉、氡等职业暴露史、肺癌家族史等，50岁后建议主动进行筛查，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米饭永远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日常吃的白米大部分都是精致白米，它的升血糖速度比较快，还很容易饿。不妨您在日常的做饭当中试一试加入一些其他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控制三高而且吃不胖。比如说可以加一些糙米和有色米，糙米当中呢含有更加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在精白米当中加一些糙米，不仅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蠕 蠕动，补充维生素，增加饱腹感，而且口感吃起来也非常不错。还有一些有色米，例如紫米、黑米，在米饭当中加一些它们，会有独特的香气和漂亮的外观。另外还可以增加一些粗粮和杂豆，加入粗粮和杂豆的米饭更有嚼劲儿，而且能够有效的放缓餐后血糖的反应，更容易让我们吃饱，而且有助于帮助我们控制血糖和血脂水平。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急诊综合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张鑫张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如何救回您的断牙。大家伙儿关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张主任，在日常生活当中想问问您，在临床哈见过最多的，我们把这牙齿不小心弄断了是什么情况？是摔伤的、磕伤的，还是说吃硬东西把它崩断了呀？ 这个问题很多的医生吧或者学者全球都是这样啊，都在研究。我们目前在社会上全社会吧，主要是跟交通损伤，因为随着这个社会的发达吧，还有呢就是有确实有一些人可能处于这种还有比较大部分就是运动。不小心摔倒 啊， 都是在导致牙外伤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就是说把这牙齿弄断最常见的我们还是这种不小心的摔伤磕伤这样的情况。 是的。 是不是也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咬东西不小心把它给割断呢？但是这个相对我们说其他的这种意外摔伤要少一些。 是的。但是我想强调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是可能是指的后牙，就是在咀嚼或者是他要使劲的去把这个硬物咬断， 咬碎， 这个时候往往是后牙或者我们叫磨牙哈，更专业一点来导致的。刚才呢，我们这一期可能主要讲的问题呢是前牙，在你出去游玩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前牙区的牙齿更容易导致牙外伤。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不同的这种外伤的原因所导致的这种牙齿的缺失啊，它的部位可能会有区别。比如说要吃硬东西，更多的是这种后面的这种槽牙容易出现这种断裂的情况。而我们更多如果是这种摔伤磕伤的话，更多是我们这种门牙前面的牙，因为它最先着地或者说最暴露在外面，更容易受伤。 对是的。 那如果出现了受伤的情况，会有一些朋友有疑问说怎么把它接回去呢？我们现在有方法吗？因为我曾经看过新闻报道说有人把这牙直接用这502胶水给粘上了，但是最后反正发生了一系列这个后续的不良反应。也想问问您，现在我们有方法把这断牙接回去吗？接的手段是用胶水粘吗？ 这个问题确实又存在两个相关的知识点吧。第一呢，就是随着口腔医疗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有很多比如说根管内固定啊，还有一些根管治疗啊，它会把这个牙处理好之后，然后再那个粘接啊，可能我们叫断冠粘接，可能把这个断的牙再回去。还有一个呢，就是随着口腔材料的更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吧，尤其现在是要口腔生物材料，它是对像您说的，刚才可能有些病那个患者啊，他可能会用502，会用一些应该是纯化工的这种原材料， 强力胶什么的， 不能够应用于口腔生物组织的口腔材料或者是一些其他医用材料有一个第一个审核标准叫生物安全性，它必须要具备这个属性才可以用于人体啊，所以随着材料和口腔医疗技术的发展，那么断就是经医生评价之后的断冠的在植和粘接吧，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断冠带着到那个医院去。 也就是断了的牙，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这种粘接的技术把它接回去，但是并不是说用普通的这胶水或者502就可以完成。 那个完全是不推荐的，而且是禁止的啊！大家一定要自己要注意点。 如果出现了这种断裂的情况，您甭看别这个胶说粘什么东西粘得特别牢， 对， 这牙齿大家伙说，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胶粘啊？ 绝对不行，因为还有很高的这种风险存在于其中哈。 对，生物材料的使用啊，必须的。 好，这个材料呢是专业的。张主任刚才还特别提示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牙齿的断裂，建议您把这断牙带过去。这个是为什么呢？比如说是，如果比如说我带过去这种自己的断牙，它接的更准确、更密合，还是说它相对来说会更牢固一些？ 就是如果发生了牙齿的外伤，牙齿外伤的分类非常非常复杂，很多患者朋友他真的是很难记住。我想给大家指导的一点就是，如果你发生了牙外伤，你拿舌头一舔啊，或者拿嘴唇一感受，发现自己的牙不管是完整的还是部分的缺失了，这个时候你要迅速的在当场，也用自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在让大家在地上啊，或者在一些比如草丛里啊、 犄角旮旯里 迅速的寻找你的全部的牙齿或者断牙，找完之后以后适当的保存好，第一时间带到医院，让医生来评估能不能保留，能不能断冠粘接，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能保留能粘接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用自己原来的这个牙。这是为什么呢？出于什么考虑呢？ 生物组织牙体的这个外形和它的这个生理组织这个本身的这个材料吧，是任何人工的材料所无法替代的，而且它的外形啊，我们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吧也在分别在做，比如说这种脱位性损伤或者折断性损伤哈，这个有点复杂，就是牙齿折断之后它能不能再植回去，我们发现一个，它虽然有很多的问题啊，生理问题可能还会存在，但它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优势，对牙齿外形的还原和恢复能力超强，所以我们建议如果能够保留一定保留断冠或者是脱离的这个换牙，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补牙的技术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有很多的这种替代材料，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陶瓷冠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牙冠。但是相对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断了一半的牙齿来说，还是原装的这个是最好的，外观看起来是还原度最高的。 我觉得原装这个词非常贴切啊，所以我每次都跟患者建议，有条件的话一定把它找到带过来。 好，对于这种比如说断裂了一半或者断裂掉下来的这个部位比较大的牙哈，大家可能会说这个我明白了，我得带过去。还有很多朋友呢是比如说这种小块的缺损，有的时候呢就特别小，大家觉得哎呦这个这么小，是不是我拿过去也粘不上了，还不如让医生比如说用现在的这种合成的技术给我稍微补一点得了。像那种小块的我们也需要带过去吗？ 我觉得这个还确实是值得考究一下吧，咱们那个商量一下。如果是特别小细小，而且往往细小了呢，它就可能叫多发性的这种折断。可能 少好几块， 少了很多的小块。这个折断了这种可能在拼接和粘接起来就难度就非常大了。还有一个呢，如果牙体组织太折断的牙体组织太小了，因为我们要在牙体组织上做一些处理，可能呢空间呀和这个体积可能都不太够操作啊，所以也可能对位粘接回去的可能性可能不太大。但是呢这个处决权吧，如果你能找到，我认为处决权应该在医生那里，他可能给你一个更好的建议， 好吗？明白了，也就是说大家发现这个断牙的时候甭管他最后能不能粘回去，还是建议大家都把这个牙保存着，让医生帮我们做最后的判断。如果能粘进去的话，这医生还是会尽最大的努力把咱原装的牙给咱们装上的。 是的。 好。那粘上了之后，现在甭管用什么样的这个材料哈，您说了是生物材料的。那粘上了之后，大家伙会有一个担忧，这个牢固程度到底怎么样啊？它能和原来的牙齿一样吗？比如说原来的牙我啃排骨没问题，我这要粘回去的牙是不是就不能啃排骨了呀？ 真的是这样，就是损伤之后它肯定它的强度，牙体如果是一个完整的，它的强度是非常大的。我们说后牙的咀嚼一般在咀嚼的力量能达到几十公斤，那可能比咱们手来提的东西和 掰的 东西可能强度都大，但是呢它折断了之后它的强度就差多了。前牙我们叫切割的力量，它是侧放力量，这个力量如果太大了，还确实第一有可能导致牙齿折断，第二肯定会导致断冠粘接之后的折断牙齿再度折断。所以说我们每次在断冠粘接之后都会向患者介绍不要啃硬东西，但是绝对不会影响患者的饮食。为什么？我们吃东西是必须要用后牙去咀嚼的，我们只是需要您调整一下进食 的习惯，但是不影响您的那个饮食的习惯和进食的量和进食的种类都是不影响的。 好、哦、也就是说比如说咱右边的牙出现了这问题、嗯、咱们可以调整一下用左边的牙齿相对的改变一下我们这个进食的习惯。 对。 但是呢正常咱们该吃啥还是可以吃的。 对，营养非常重要。其实我们既然牙外伤治疗这个牙齿，其实除了恢复它的美观，也是希望病患者吧能恢复它的健康，恢复它的这个正常生活，是吧？这是更重要的。嗯， 所以说粘回去的牙咱们还是得稍微留心一点。 嗯 啊、还是和我们原装的这个没有断裂的牙有区别，像一些特别硬的东西、嗯、咱们还是尽量避免。 嗯 粘上了之后我觉得还有一些问题大家会比较担心，比如说像粘上的牙，如果我们随着年纪大了牙齿脱落的话，像这种断裂过的牙它会比其他的这种牙更早脱落吗？ 那您说的这个问题呢又包含着一个牙周组织健康的问题、 嗯、 也就是我们刚才叫断冠粘接，牙冠粘上了啊，它会不会啃东西，会不会折断。但是呢如果这个牙外伤治疗之后它不合并一些牙周的损伤，就是所谓的这个牙松不松， 嗯， 晃不晃，哎，如果它对这个没有任何影响的话，这个牙的使用寿命应该不是特别受影响的，就是或者是存留的时间应该不会受影响的 啊、嗯。主要还是看咱们在比如说折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伤到我们说的这个牙周组织。 对，牙周组织，对。 如果不小心咱摔的时候把这牙周组织都给摔坏了，这个时候它的使用寿命可能就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和其他牙一样了。 这样可以再解释一下，刚才我们一直说的叫牙体硬组织的损伤就是折断，还有另一大损失那个损伤呢，我必须得用一个专业啊，叫是牙周组织损伤，叫脱位性损伤。 嗯， 说白了，第一种损伤把牙磕断了， 嗯， 第二种损伤说白了把牙磕松了。 哦，牙没断、哎、还在上面，但是松了。 对，啊、所以呢，它对牙齿的硬组织、牙髓神经和牙周组织、牙外伤啊，都会对这些组织造成复合性的影响。当然，那种损伤就属于非单一性的，当然它的愈合可能就不太好，那个损伤类型属于比较严重型的了。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们的互动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科科想问你说，补了多久需要修复啊？有没有保修期啊？像比如说这种断牙，它有这种修复的周期吗？比如说磕断了多久咱还能接回去，如果修好了之后这个使用的有保修期吗？ 还是外伤牙的这个使用寿命，我觉得还是主要取决于它使用的这个方法。刚才不说了吗、要调整一个饮食习惯啊、刚才还问了是什么时候要那个 修复 啊、要是特别特别常规的说吧，应该是三个月。当然我们会在比如像断冠粘接，那都应该是在外伤的当时，或者是我们手术会择期手术嘛，会选择一个恰当的时间来修复的。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最长咱们在三个月之内都有机会把这个我们说断了的接回去，如果超过三个月就没机会了吗？ 三个月期限应该已经是很宽泛了，而且我说的这个三个月一般都是属于那种比如他有很严重的那个感染呀、那牙髓发炎了，对对对，然后治好了以后可能我们还要观察、把观察期什么都算上啊，牙外伤的修复时间会短一点。如果他是其他的牙齿啊、那个的感牙神经的感染的治疗以后的修复一般应该在那个三个月左右啊、 所以说如果对于断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是快去医院去处理，我们处理这个时间越短、对于整个的这个修复的效果可能会越有保障一些。 嗯，是的，我们都会向病人是这么建议的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只要有牙根在是不是这断牙就都能给重新接上啊？ 客观的说吧，牙根存在就便于这个牙的保留，然后要取决于这个牙根的长度，所以我们要结合一些辅助检查，比如说这个损伤之后，可能是比如说凌晨两三点钟啊、可能比如你拍不了一些特别复杂的片子，有时候我们就会让他早晨七八点八点来钟来的时候要拍牙片根尖片，要拍 CBCT 来评估这个牙的全部的情况吧，尤其是折断部位的情况啊，才好做治疗方案。 所以说也并不是意味着只要有牙根在咱都能接回去。 对， 有的时候牙根虽然在，但是呢它比如说已经磕松了或者磕出毛病了、这个时候不一定就能把原来的牙给接回去。 而且有的人的那个牙根呢可能真的是那种就是我们叫精致牙， 就是他已经有感染了、 嗯、 然后又治疗过的，然后他可能牙质又不是很结实，一摔可能又摔断了，那就真是属于复合伤了啊，更严重型的了啊。 好，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 嗯、 刚才您不是建议大家把这牙摔断了，最好都能把这个断牙带到医院让医生给做判断吗？ 嗯， 有朋友在问，这断牙我怎么带过去比较好啊，用卫生纸包一下行不行，还是说我得提前把它泡在水里避免其他的这种感染啊？对于这种断牙的保存那有讲究吗？ 太有讲究了。对于成年人来说，他寻找到之后，如果你带着正好有矿泉水啊，当然其实最好的是生理性的这种液体啊，咱们可能不太具备，比如生理盐水，或者周围正好有一个诊所、哎、可以用生理盐水，或者是用冷鲜的牛奶，或者是用就矿泉水也可以，或者是含在患者自己的口里，当然这个不建议是小朋友来从事这个、 避免这个误吞了 啊，误吞或误吸还是很危险，因为他可能一紧张他会哎 咽 了，或者他也可能哇一哭，还有如果误吸，那就损伤更严重了哈、 嗯、 啊，所以我们用那个潮湿的液体保存，用纸包裹是禁止的、 哦、 啊，希望大家注意， 也就是尽量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液体当中进行这种保存、 嗯、 如果旁边没有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含在嘴里、 嗯、 也想问问，比如说这个断牙有的时候我们摔了磕了可能就在地上了、 嗯、 这个时候捡起来也比较脏， 嗯，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得先把它清洗一下、 嗯、 然后呢再放进去，还是说比如说有水瓶我直接丢进去就行？ 嗯，如果有水瓶直接丢进去就行。在这里呢我想提醒一下，如果那个牙你发现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完整的，包括牙冠和牙根，你就看跟你嘴里的形态是不一样的，比你嘴里的长很多、 嗯、 这种它有可能是完整的，我们叫撕脱伤，这种一定要在冷鲜牛奶里、生理盐水里，还有像我刚才说的自来水或者是都可以，矿泉水对都可以啊、 嗯， 保存是最好的。当然如果你要会再植，你可以就直接附到这牙槽窝里，当然这个难度确实有点大、 嗯、 啊。 这个我们就不建议，比如说没有经过培训或者了解的朋友，咱们自己呢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二次损伤的出现。 嗯，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急诊综合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张鑫张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如果不小心把这牙摔断了，我们如何把它救回来。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张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柯柯继续追问您说，修复完的牙需要定期保养吗？这个问题咱们下半段让张主任来帮他解答一下。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拍下了街边小馆特别的装潢，来记录喝着咖啡聊天晒太阳，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地方，为了留住你的眺望，瞬间都有话要讲，听照片说悄悄话，靠在你肩膀。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张主任下半段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回答一下上半段咱没回答完的问题，科科的问题，说这断崖如果修复完了需要定期的去复查和保养吗？ 如果是牙外伤造成了损伤然后修复了，我相信医生肯定会跟他已经建议了，牙外伤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定期的复查，要追踪，有的还需要监测牙髓活力啊，或者是观察它的松动度啊，牙根吸收情况啊，所以呢这个肯定是要定期复查的，大夫会把下次复诊的时间应该会很详细的告诉您。 那一般比如说断牙的这种复诊时间是有一个标准，比如说一周、一个月、三个月，还是说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这个复查的周期也有可能不同 啊？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在牙外伤我们确实是也搞了很长时间啊，国际上有一个组织叫国际牙外伤协会啊，他们那个对治疗指南上都有很明确的推荐，所以我给大家简单的说呢，就是在牙外伤的初期，一般是在外伤术后啊，它治疗之后的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或者第四周，一般是在第四周是一个月左右，如果他的病情变化很明显，他可能要来的次数会频繁一点，满一个月之后要在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每个月的时候要复查，满三个月之后如果病情很稳定了要在外伤后的半年来复查，之后那就是一年两年啊，因为他病情随着治疗随着牙外伤的时间的那个延长会越来越稳定啊，这是常规的复诊方案。 好，也就是说复诊的其实去的次数啊还挺多的， 真的比一般的治疗要复杂一点啊。 这并不是说我们把这牙只要粘上去牢固就行，有可能我们比如说看不到的，我们说这牙周组织，甚至我们说这牙根情况，这个时候我们看不到，所以说随着病情的发展可能会出现这种反复的情况。 对，所以而且每次牙外伤要复查的时候一般我们都要辅助检查，就是拍 X 线根尖片或者 CBCT 来确定牙根吸收和牙周组织愈合情况。就是这样。 好，这是关于这个定期保养和复查的情况哈。还有丁先生打来电话想咨询您一下，说自己拔牙已经3个月了，想问问现在这样的时间段可以镶牙了吗？镶牙的话应该挂什么科？这虽然不是说我们说这个救回断牙的问题，但是依然是口腔科的问题，您帮他解答一下 啊。您3个月如果牙槽窝愈合得很好啊，当然这个也需要医生来评估，常规来说可以了。您下次如果镶牙的话挂修复科或者种植科都可以。 修复科种植科都可以。好啊，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啊。携手医生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什么是牙隐裂？想问问如果出现了牙隐裂的话，这颗牙齿还能保留吗？ 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啊，他一定是到医院检查过了，因为牙隐裂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词汇， 口腔的诊断的一个词啊。它是牙隐裂呢，一般发生于后牙，一般都是在不太小心的时候咬硬物导致的。牙上呢，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微弱的一个裂纹，但是这个裂纹呢就像我们的瓷器和瓷碗一样，它迟早有一天可能要裂开，这个时候它如果伸到牙髓组织，就是说它牙神经如果感染了发炎了，它可能就会导致疼痛。所以呢牙隐裂的治疗方案呢一般是根管治疗和冠修复，除非你是很严重的劈裂牙了，有可能保留不了，我觉得保留的可能性应该还是有，但是建议您去积极的就医治疗。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虽然牙齿还都在，但是呢已经有裂痕了。有的时候我们开一个汽车的时候，比如说开高速上，这前挡风玻璃容易被一个石子砸了，我们看到这挡玻璃还在，但是有一个裂痕了。其实是一个道理， 是一个 道理，我们的牙齿。 是的是的。 如果我们不干预它的话，有可能这个裂痕啊就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受到一些外力的挤压的时候，有可能原来只是裂了，到最后就出现崩了的情况。 对。 所以说还是得积极治疗，但是大部分情况之下这牙隐裂的细纹啊我们是可以让这颗牙保留下来的。好继续来看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陈先生说自己的小孙子10岁了，上排4颗门牙呢都给磕松了，想问问到医院做了一个临时处理给粘上了，但也没说具体怎么粘的，告诉他过几天要复查，医生跟他说要杀神经还要做根管治疗，他不明白这牙已经粘上了为什么还要杀神经还要做根管啊。 您这个患儿应该是10岁、 嗯、 那么他应该处于我们叫他的牙齿应该叫年轻恒牙，应该就是青年啊，或者是就是青少年时期啊，年轻恒牙的牙体组织和牙髓组织的健康它会影响一生，其实这个损伤可能还是比较严重的。如果您我觉得医生而且已经建议了要让您定期的复查，我相信他应该是要通过牙髓活力测验，就是说他要判断要评估牙髓的状态，要杀神经或者做根管，如果做根管治疗，如果这牙神经已经坏死了，由于外伤导致的缺血嘛，折断了以后他根尖就牵拉了，就是牙神经如果已经损伤了坏死了感染了，那就是应该做杀神经或者根管治疗或者牙髓的血管再生重建这种治疗，它是一种建议，肯定是要评估之后才给您出这种治疗方案的，所以他会提前告诉您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啊、 我相信是这样。 啊，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杀神经做根管治疗这都是得在复查的时候、 嗯、 医生通过我们比如说拍片子啊各种诊断的手段 对 检查完了之后才能给的这个结论。 对， 所以说现在您也不用担心，医生只是跟您可能说了一个可能性， 对 具体要不要杀神经要不要做根管治疗、 嗯、 咱得复查了通过这些检查的结果才能最终下这个诊断。 是的，如果要是需要杀那还是需要做根管治疗的，要不然它会导致牙根内外吸收，可能就无法挽救了。 嗯，好， 您放心。 好，还有这个白这个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您，说吃坚果的时候牙给弄裂了，这个怎么办？说牙呀现在还没断，还在我们的口腔里面，说如果不管它的话会继续断吗？ 这个情况有点像刚才听众朋友 说牙龈裂的问题、 有点像啊。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吃坚果的话我们更多的可能是这种后牙，因为要使劲咬这个坚果， 对 可能是颗裂的情况、 嗯、 这是不是有可能也会造成这个牙龈裂？ 对，听这个情况有点像就是牙龈裂的早期吧，或者他可能是已经有龈裂了，他在又吃坚果，因为坚果要把坚果嗑开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啊、 嗯、 而且有的人可能是吃坚果，也许呢他是嗑坚果的壳，哎，所以它可能会导致这个牙齿 龈裂， 对，然后牙龈裂最终啊是要导致裂开的，如果完全裂开了位置很深，牙髓感染又很重，合并很严重的感染，那有可能就留不了了，如果及时治疗，目前来说吧这个临床评估疗效还是可以的。 嗯，好，继续来看，还有朋友在问说朋友小的时候把这门牙给摔断了也不疼就没去医院，想问问现在还需要去看吗？我估计这个应该间隔的周期比较长了哈。 对， 小时候摔断了可能也没补也不疼、 啊、 然后呢他就没管他，像现在年纪长大了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去看吗？ 就是您要提供一下孩子的年龄，就是如果他是乳牙磕断了现在早已经被恒牙所替换了啊、 嗯， 他可能就不觉得了。还有一个呢，如果他已经是年轻恒牙磕断的，现在可能损伤或者感染的情况已经可能很严重了，我们管这种叫延迟性的这种外伤吧，而陈旧性的外伤像这种啊，所以他的情况肯定要到医院来评估才知道啊、 嗯、那如果没有像您出现的这种比如说感染啊或者疼的情况，我这已经断了20-30年了，但是呢那时候我也没有特别比如说美的追求，我就觉得缺一块就缺一块吧，现在我还有必要去医院看看吗？ 如果现在对这个健康和美观有需求的话，那就需要去看，因为它第一牙神经有可能感染，就是牙神经就有可能坏了， 嗯 啊，第二呢就是可能需要人工材料来恢复一下牙的外形， 嗯，这就是比如说对于美啊有更高需求的朋友，即便是时间很长了咱们也可以去医院进行这个修复哈， 嗯， 那时间很长的这种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像您在上半段提供的那样说如果断了牙我们得保存起来， 嗯， 时间已经很久了找不到断牙了， 嗯， 如果我们去医院做这种断牙的修复，这个时候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材料？是通过贴一个陶瓷罐吗？ 嗯，评估一下牙冠缺损的情况，就是它缺了1/3啊，还是缺了2/3或者3/4，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一般来修复的材料叫复合树脂，是一种树脂材料，或者是叫那个瓷罐或者瓷贴面，就是全瓷的啊，它美观效果会好一点啊。 嗯，现在的这个材料有树脂的，还有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瓷贴面。 嗯。 嗯，两种都是可以选择的。 嗯， 杨阿姨打来电话想问问，说自己今年啊不到70岁，嘴里呢有8颗牙，都是比较靠后的牙齿，出现了楔状缺损。 嗯， 现在吃东西的时候没什么事儿，就是呢有点过。 过敏， 嗯， 想问问专家，这样的情况需要补吗？ 您这个太巧了，您这个虽然怎么说呢，楔状缺损可能属于这个牙体组织疾病吧，但它是不是那种突发的急性的牙外伤，但它属于慢性的磨耗性的损伤、 哦、 啊，跟那个比如应力啊跟刷牙呀、啊、什么都有关系，它虽然是一个复杂的原因，但是为什么叫楔状呢，它就像一个小楔子一样在我们牙齿的这个中段，哎，它会导致这个牙的脖子感觉越来越细了， 嗯， 这个地方是需要补的，尤其您我感觉您可能缺失很多牙齿，就是少很多牙，所以它要把这个楔状缺损补好了之后可能要修复了，就是要再镶假牙了，可能都用得上以后、 哦、 嗯， 所以说这个楔状缺损肯定是要修复的， 嗯 嗯，也就是相当于其实就是牙齿的头和尾巴都是宽的，中间这一段变细了， 窄 啊、嗯。如果我们不管它，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比较窄的部位出现断裂的情况？ 对的，有的非常非常深的楔状缺损了啊，那可能一咬硬物就断了。我们还要用，比如给它打一个桩，就是给它加固一下，可能才能不使它那个脖子，更脆弱吧，让它加强那个脖子，就是这个作用啊。 好，那说到这打桩的问题啊，我也想帮这个，比如说牙齿真的磕缺损的朋友问问。 嗯， 我们刚才说呢，是用比如说这种生物材料把它粘上。 嗯， 如果能打桩的话，是不是它这个粘的牢固程度更高呢？我们有没有必要所有的断牙都给它打个桩，把它粘接上？ 我真是怎么突然发现您问的问题越来越属于像我们专业团队的了。断罐的粘接就是这个人的牙冠我们还粘回去，我们中间内固定就是使用的桩打的一个叫纤维桩、 嗯、 啊，如果我们上部用修复或者磁贴面当然损伤的可能小一点啊，比如说我们用的树脂或者是全瓷冠，我们在为了加强这个内固定的作用，我们都可能在根管里打桩、 哦、 啊，尤其像这种它可能咬合的情况，我们分析之后特别容易造成损伤，撞击就是切割力特别强，撞击特别大的时候，我们要加强这个内固定的效果， 嗯， 需要打桩的。 好、嗯、那是所有比如说断了的牙我们除了这个胶粘之外都需要打桩吗？还是说有的牙光单纯用胶就可以粘上？ 如果牙髓是保存是活髓的，我们有可能就在不进行牙髓的治疗，就是牙神经是不处理的， 嗯， 直接把那个断罐粘接，这样又是活髓牙又是断罐粘接，可能美观和以后的使用寿命牙周什么健康，这说起来就有点复杂了，都是最好的、 嗯、 啊，更好的，当然必须评估之后您要恰巧具备这些优势，对对对，这个条件有点苛刻，嗯 嗯，好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您说，如果不小心外出游玩的时候发生了这种磕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不仅牙断了，还有可能我们的口腔有这种出血的情况、疼痛的情况。那除了保存这个牙齿，尽快去口腔医院做修复之外，像这种出血、疼痛的情况，我们有没有一个应急的处理方法？希望您给介绍一下。 嗯，外伤之后合并的软组织外伤、合并的牙槽骨的外伤的意思呢，就是可能会合并这些其他组织的损伤的意思呢，就是说牙也磕折了，也磕摔出来了，后来发现脸也摔 肿了， 哎，摔肿了，然后一张嘴呢，发现这牙床子也出血了，啊，都有这种可能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如果您要是方便的话，就做一个综合的处理，就是第一保存换牙，第二呢就是要咱们都一般都随身会携带着一个纸巾、 嗯、 啊，当然如果正好附近有一个诊所或者有一个医院啊，可以用纱布在那个出血的部位压迫一下、 哦、 啊，然后再到口腔医院来缝合、 嗯、 啊，我们再评估一下，它也可能是那个牙掉了以后那牙窝里边出血、 嗯、 当然也可能一摔比如门牙把下嘴唇给咬破了，也有那样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牙磕断了以后吧，牙又把嘴唇咬破了，然后呢一看折断的那半颗牙就陷在这个裂开的 肉里了， 嘴唇里的了。 那这时候我要把这牙抠出来吗？还是说让他在里面待着呀？ 他只要能判断在里边可以留着，当然周围还要找一找是不是，因为 还有别的地方 也可能是其他的异物。对，我们确实是在那个下唇里发现过患者折断的 断牙、 离体牙、断牙。对对对， 嗯， 其实那样保存效果还是很好的，当然他第一时间就医是最好的啊、 嗯， 赶紧看一下。 好、 嗯， 所以说这种综合的应急处理方法呢，其实我们还是找一个纸巾啊，或者是纱布啊， 对， 这个时候含在或者说咬在我们这个流血的这个部位，尽快去医院就诊。我们有没有提前比如说先漱漱口把这血先漱出去然后再咬，还是说直接 把这个纸巾或者纱布咬的伤口就行。 嗯，如果伤口不是污染特别严重的话，只是我们自己用牙自己咬伤的，那其实很还是其实是很清洁的，就自己处理一下压迫一下就可以了啊，不太建议那个大量的漱口，那样不太便于凝血，你可能发现越漱流血越多。嗯， 好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如果自己的牙已经丢了，去医院补的话，这个牙会不会有色差呀？尤其是门牙，这是关乎门面的，这个会不会有色差？上面和下面颜色不一样 啊？大家通常来说，每个人的前牙的颜色都差不多的。比如有的人会发白，我们会有比色板，比如 A1、A2 就是比较白一点的哈 ，B1 这种的。那么如果它的颜色比较特殊，我们会选择其他色号的这种树脂来给它充填。当然了，如果你只是在急诊的时候应急处理啊，我们可能会只是先保护牙髓呀，先简单的恢复外形啊，我们有那个我们医院有专门的美容的门诊啊，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牙的颜色，一个是颜色，还有一个它的透明度啊，来评估它用选用什么的色号，用树脂来给它修复。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补牙的材料也越来越个性化定制了，会根据你原有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基础到底是偏黄啊还是偏白啊，到底是透明度高啊还是透明度低啊，来选择给你补的这个材质到底用什么是最接近的。 是。 好，继续来看这王阿姨88岁了，可能挺着急的，她想问问您，说自己现在呢是满口的假牙，这个假牙呢是树脂材料的，已经装了6年的时间，从装了假牙开始啊，嘴唇就开始疼，而且舌头呢会起黑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已经很多年了，说现在呢也没有换假牙，觉得做一副假牙真挺贵的，想问问您帮她判断一下，有可能是这假牙造成的吗？ 我不知道您的假牙平时能不能摘， 是活动的还是固定的，是吗？ 对，活动固定的，能摘呢就叫可摘型的啊。 活动的，他说了。 活动的每天要摘下来刷，每顿饭要摘下来刷，然后您摘下来的时候可以判断一下，看看它，或者您摘的时候方便不方便哈，来评估一下它是不是跟您的这个缺牙的这个形态是不是我们叫很合槽吧，就是很配。匹配啊，如果非常匹配的话，它不压迫您什么的黏膜的话，它一般不会太疼。六年的使用来说，其实也可以更换了，因为树脂材料是会老化的啊。它用时间长了以后，一个是假牙的问题，我再提示您一个，牙槽骨就是牙的骨头啊，牙周围的骨头，它也会随着使用和您戴假牙和您牙齿的缺失，就是这个地方缺牙了，它也会形态的改变，我们牙槽骨也会逐年的会缺失的，所以它可能有的地方会压迫，会导致您疼痛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当然是检查一下。如果特别痛苦了，我建议还是应该去调整一下吧。 而且我们再次跟大伙强调，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都觉得这假牙，只要它没坏，我就能用一辈子。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是的。 假牙其实也有自己的这个使用 寿命 周期的。您想想咱们家的电视机、冰箱，这都已经是够皮实的家用电器了，用一段时间可能还有坏的时候。这假牙我们每天每时每刻可能都在用它， 对， 它也有一个使用的周期和寿命。 对，一个是使假牙，它虽然不假牙是不变的，但是人的颌骨、牙槽骨就是您自己是会变的，它可能6年了，可能不太匹配您了。 继续来看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年子说有没有在拔牙的同时也镶上一颗牙的？其实这就是很多比如说摔断牙的朋友的一个困惑，我这牙已经断了，那我是不是直接把这断的半颗拔了，直接种一颗新的或者镶一颗新的牙，这是不是比我修复起来可能第一是更省钱，第二呢是不是这个美观程度会更高啊？ 其实保留不保留换牙，就是自己的断牙留不留，还是用一个种植牙或者假牙来镶替代，费用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啊，因为现在的治疗就是费用是一样的，就是不存在哪个贵和便宜，确实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种是用人工牙来修复，一种是用天然牙来修复啊。但是呢一个是费用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有一个原则，如果生理性的患者自己的牙齿能够保留，我建议这也是我从医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哈，能够保留要保留自己的 牙齿是第一位的。如果它真的保留不了了，那我们要选择一个非常适合这个位置的人工的材料来修复它。那是第二步的问题。 能留尽量留 啊， 这是专家给出的这个意见哈。好，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您说，如果对于这种松动的牙齿，有没有办法能让它待得牢靠一些？如果不小心我们磕了摔了，这个时候呢牙齿稍微有点松，但是呢也没裂也没断，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方法让它重新牢固一点吗？还是说我们等一等自己能把它修复成牢固的？ 这个如果您是外伤造成的松动，我们管它叫脱位性损伤，我们针对这个病情做的治疗方案就叫复位固定，就是我们会把它粘牢固。因为您没说前提，如果它是就自然生活当中它松动了，那怀疑是牙周病啊，看看牙周科，然后它也有一些固定的方法，当然它结合牙周治疗，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所以说其实都是有解决方法的咱们还是得找对原因，然后呢针对这个病因找一个适合或者说比较对应的解决方法 啊。因失智吧。 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的问题了。节目最后呢，也请张主任跟我们说一说他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找到您。 啊，大家好，那我一般呢是每个周六我是有一个那个教学的时间。我们科诊室我们中心的这个诊疗的。这个层级我采取的是层级诊疗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分级诊疗 啊，分级诊疗就是如果您到我们科中心发现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您想要找我来会诊的话，您可以跟那个就是就诊的医生啊， 主治大夫 来跟他先介绍病情，然后让他来检查，如果他发现没有什么特别复杂和疑难的情况呢，我们会有，因为每一种疾病都会有常规的治疗方案啊，您做就可以了啊。如果呢那个您需要会诊或者病情确实是非常复杂，他会逐级的，我们有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啊来逐级的那个诊疗，是我们的诊疗的途径吧，是这个途径啊。您在我们中心或者在我们医院就诊，也希望您能够尽量的放心吧。我们会尽我们的职责吧，会全心全意的吧，精心的为您诊治啊。 好，也再次感谢张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邀请到北京胸科医院乳腺诊疗中心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宋小韵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关爱乳腺健康从现在开始。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